心啊，几颗热烈的心啊，怎会在泥泞的雾中模糊最初的方向？为他寻找那灿烂的曙光，来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恋人啊，在远处张望。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都喧哗，大地里光芒炸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宁静悄悄，大地里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 要放开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